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又返嚟呢个吓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咁啊，即係呢个礼拜呢就真係欲罢不能啦。即係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就是非之秋。咁啊，即係 欲断难断。 係，我都唔想讲嘅嘢啦，但 喂，我真係唔想讲。 唔係，但你话补多两句啫，係咪？即係因为其实有好多网友呢都觉得好厌啦，已经係。 梗係厌啦。因为咁简单嘅道理我再讲一次、因为有人话我上个礼拜呢即系讲得唔清楚， 唔系你，唔系或者咁讲，你好情绪化，你讲到好多咧一啲即系意气之争嘅说话。 有咩意气之争 啊？唔系咩又左又右啊？咁呢啲即系冇意思啦。你话佢本身系一个左派嚟嘅， 哇！咁呢个系 background 嚟噶嘛？系咪？你唔理解呢个 background， 点了解咧 ？OK， 再讲一次，个 point 就系、喺个 group 里边，包括一个 closed group 里边，任何我哋9000多人或者曾经一度成万人嘅 group 啊 ，share 过你一个人 都系平等嘅，可以 post 喺我哋嘅 group 里边。 唔系 share 过你自己本身 D100 即系上载咗喺 SoundCloud， 即系 exactly 一定要讲系 SoundCloud 嗰条 link， 仲有 咁个唔系我哋嘅网页嚟嘅， 仲有 系 佢所以搞唔清楚咩叫 page 同埋 group 嘅问题咧。呢、這个网友据我了解系周围 post 嘅，去嗰啲 group。咁点解你拣我花生台呢？系咪？同埋嗰个唔系我哋 official 嘅 page 嚟噶嘛？系咪 ？official 嘅 page 就系我 admin 去 post 嘅。咁呢个梗系我哋要负责啦 ，post 任何嘢都要。group 系人都可以摆上嚟，我得两个方法选择嘅啫。一我就劝喻佢，我上个礼拜已经话劝喻咗啦，佢冇再摆啦。咁用嘈咩呢？有咩好嘈呢？所以我后屘我谂到个原因，我谂到个原因点解佢继续纠缠一个咁嘅问题，就系、你记唔记得我成日一句口号就系、If you cannot convince, try to confuse。 即系抹黑别人就还自己清白啦。 唔单止系咁，背后系有经济利益喺度。 啊，哇，咁样？ 点解咧？ 咁大阴谋？ 唔系好大阴谋嘅啫。喺而家呢个时候，佢要话俾佢已经捐咗钱俾佢嘅支持者听。或者佢 donors 听，其实我好多人听㗎，不过呢我係唔够钱，因为冇人唔够足够人 subscribe， 因为有人 share 咗我啲嘢嘛。 货金啦屌你老母。 咁简单，我認识你咁耐，以前费事讲，而家就希望係讲清楚佢，既然你咁鍾意讲啦，係咪？喂，老实讲，你讲嗰啲嘢有咩意思啫？你跟黄毓民口水尾话我反骨仔，喂大佬我 under 你呀。大哥，我收你人工啊？花生台你嘅咩？我反你骨，大佬，我哋 under D100咩？我哋系 subsidiary 嚟嘅咩？如果我哋用呢个公司法嘅讲法就系、是，你黐线嘅你真系。第二讲立法会选举，讲区议会选举，唉，第一陶君衡都唔选啦，你中意讲咩讲咩啦，大佬。第二，我咪全因为你咯。你当年2004年搵匀全香港五区，冇人肯同你一齐。我都俾个机会你啦，你攞咗我的位置都算啦。第二届点会由5席变翻4席，梗系算唔到啦。最后一次，你喺最后尾个礼拜失惊无神，俾多次个名，我隔篱个对手将我啲票拆散晒。 唉， 我唔捻赖你。 其实呢啲， 我都唔想讲啊。 呢啲我 亦 都唔建议讲啊，大佬，即系你自己唔选之后。你都讲真神采飞扬好多 啦。冇错啦，我都几开心，大佬。我多得郑经翰。 你仲讲嗰啲嘢，即係咩选啊呢啲咁嘅臭屎。即係我觉得即係你仲系活喺过去阴影底下啲人呢，其实真係其实我觉得系好可怜嘅，老实讲。因为你冇将来嘛。你如果你喂好似亚视咁样，你睇唔到明天嘅，你咪成日喺度回顾囉。係咪你咪喺度系咁喺度即係流金岁月囉。咪就系咁样囉。即系咁啫嘛，大佬。 即系唔系我觉得好无谓噶，你再讲嗰啲咩以前啦，即系我都唔建议你讲，老实讲你咩以前咩争你一席啊，嗰啲咩网友喺度咁讲，即系完全系多交缘，我根本上 唔讲呢啲。所以我咪话，其实即系我真嘅心情嚟噶，阿龙或者阿 Anthony 啊，甚至乎今日监制啊 Vincent 咁样，喂你成日都见到我，你有冇发觉我系开心过以前我选举嘅时候？ 唔系咯，系咯，讲嗰啲做乜啫？屌，讲几廿次唔口臭咩，大佬？ 咁佢口臭啊嘛，大佬。跟住你揾长毛嚟揾我。啊！佢又精啊，真系，因为唔想讲都要讲嘅。长毛咧，即系基本上咧，近排大家少喺社运，即系搞一齐搞啊嘛，已经系即系冇乜机会有见面嘅。但系而家有人打俾我，喂，好，你喺边度咁样？上嚟攞 office 饮酒咁样。啊，我都奇卵怪，咁星期一晚揾我饮酒，跟住佢就话：喂，唔好讲，唔好再同佢纠缠啦，让佢一步啦。我本来我真系冇问题。 系，嗯。 你啱啱嗰晚揾人揾完我说谎，第二日再开炮。 系， 嗯， 哦咁样样。 屌你咪再抽我水， 系， 系咪？喂，我佢真系醒啊，因为佢要攞个 final say 噶嘛。 哦， 如果我唔讲嘅话，即系我食咗佢， 就好似望捻咁样样。 佢就系点咧？恃住佢食住陶君衡，谂住我唔反击，唔爆佢， 系， 跟住仲同我讲，阿妈话喂，大佬，佢话会讲诶过去捐咗几多钱俾你，我咪讲咯。我唯一一个人在立法会选举里面、肥佬禮油布郑经翰油布的人、我咪被人屌咯、你记唔记得我报完啦即係屌嗰啲记者真係抄啊嗰、那个 election returns 嘅时候哇屌你咪肥佬禮又捐个钱俾你郑经翰又捐个钱俾你我被人屌咯、你咪讲咯喂仲有阿哥我再重申一次你捐个钱俾我唔系陶君衡代落袋自己食撚咗佢㗎我是选举经费你咪大哥。我唔能选就唔需要要你嗰啲选举经费啦。 唔系同埋即系唔系有一样问题就系话你从来啦。 唔好俾钱人大晒先屌而家我俾钱人你选啦大哥。 我讲。 你唔知我上一次选举我未讲埋呢一笔你跟住你补充。我使180个。 系。 你郑经翰俾180个我仆街。 唔系啊从来。 唔能够你俾我啊。 呢啲选举捐献嘅嘢边有得追返转头 㗎。喂你即系话俾你听。我冇捻欠你噶，唔系我有捐钱俾你噶嘛。 咁咪白痴啊！唔系讲真，你即系其实你选举捐献呢啲嘢咧，你系 support 一个人嘅政治理念，你先捐落去噶嘛。老实讲，即系呢啲唔系个人债嚟噶嘛，即系好简单啫嘛。喂，你嗰阵时 John McCain 咁样样输 Q 咗你共和党，喂嗰啲 Walkie Fella 嗰啲会问佢追翻钱嘅大佬，话你欠佢几多钱噶，会唔会咁样噶？ 唔系，佢意思唔系咁啊。即系你 get 唔到佢 point， 佢唔系叫话追翻你几多钱，而系话。你每一次我都有支持你嘅，你而家系咪咁样 share 我啲节目？佢想系咁讲啊，跟住叫我即系襟若寒蝉啊，唔好再出声啊，唔好再同佢纠缠 啊。 喂，第一你都知我冇下次再揾你嘅，喂你唔好踩啦，踩啦，大佬。 系， 你作攞一个假嘅理由， 咁即系老讽噶啦， 去 consolidate 自己嘅支持者，等嗰啲人话俾人嗰啲支持听，其实我好多人听嘅，不过有啲契弟帮我 share 咗啲嘢。喂，咁你都唔好揾我啊！咁撚多人北上频道有冇 share 你嘅嘢啊 ？Alex 呢有啊嘛？你屌个杰斯啦，系咪先？爆破地狱就有啦，爆破地狱边个做主持啊？屌苏豪啊？ 林康正， 林康正屌林康正啦，点解你唔嘈嗰啲啊？屌老萧咯，咪咪个 forum 都有啊 ，Alex 呢？嗱，我唔系话 Alex 呢唔啱啊，其实佢系真系好深啊，你大佬。 唔系，因为其实讲真啦，即系你做一个网捻咧，或者网友唔好话网捻啦，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你觉得即系听嗰啲嘢，觉得系有营养嘅，值得去即系想搵人分享。喂，因为其实讲真，你真系想搵啲资深人噶嘛，系咪先？喂，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你睇完个电视剧系嘛，或者你听完个节目，即系你觉得好玩嘅，喂，你梗系想多啲同好啦，系嘛？喂，但系问题就唔系嘅，喂，你而家听完之后咧，你自己匿埋，自己去打飞机嘅，你想唔想你啲支持者系咁样？即系你想你，如果你支持者，你听完之后系冇人可以分享到你自己本身听翻嚟嘅乐趣，系咪？或者系你自己本身嗰个得益？喂，咁其实你啲支持者都好冇瘾噶，老实讲系。 佢系好捻简单嘅啫，啲支持者每个听完之后最紧要 subscribe 啲一百， 佢藉口嚟嘅啫。老实讲，就算 Alex Lee Share 嗰度系真系 full 嗰度去听咧。其实你系唔系攞到好多 subscription？ 嗯， 不过重点系在于咩呢？再讲第三次，就系佢借呢一个嘅藉口嚟话俾而家佢啲 donors 听，同埋佢啲支持者听，再货金啊嘛，市桥 去掩盖自己的经营不善、啊 嗯、 掩盖自己的大花童、啊 嗯 嗯、 因为人家会问你的嘛，有什么理由花生台湿胶台是吧，即是根据这个黄老邪的讲法， Alexa 的排名会高过你的。Alexa 的排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计点击率的嘛。 不是即是这么讲啦，即是其实讲真，如果你即是做一些你即是你当山野温的，那你那个产权的界定都不清晰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和人搞生意，老实讲。不是因为其实你那条 link 被人 share 到我们那里，那个不是我们的产权来的。喂，你嗰、那个即系其实你摆咗落去 SoundCloud 嗰样嘢系等于 应该告 SoundCloud 嘛？ 系啦， 告 Facebook 嘛？ 啊， 你唔好欺善怕恶啊嘛！ 系、 嗯， 对唔住，我真系十倍奉还。你再讲一次，我讲十次， 得、嗯、啦，多谢报责均衡。 啊，即系大军阀，你哋唔想嘅，咁我自己加钱。 唉、 啊喂，仲有一樣嘢，點解我話我同佢路線分歧啊？你睇下佢自己 Facebook 嗰個 page share 緊啲乜嘢？你咪就係受到嗰啲觀點影響咯。我點解仲要撐你啊？屙屎屙尿嗰啲不停喺度鋪。喂，對唔住，呢啲我路線分歧。我憎共產黨一件事，但我唔會將一啲小撮人嘅嘢，好啦，你當多人咯，嗰啲嘢全部係污蔑噶嘛，醜化噶嘛。嗰次我同 Anthony 做呢个访问，我哋都问过佢啦，佢、 嗯、 都答唔到啊！咦耶喂，咦耶喂，话喺度，系咪啊？唉，算啦，唔捻讲啦呢个人，嘥鸠气啊！ 好啦，喂，咁嗱，其实咧，即系唔好讲 D 一百，我即系讲一啲即系吓呢啲喺时代嘅，即系 suppose 系一啲 past tense 啊，系嘛？呢啲我谂冇必要讲啦。咁但系喂，有啲即系将来嘅新希望，咁我哋又讲讲啦，介绍下啦。喂，破折号啦，呢排又好犀利啦。破折号其实佢就不嬲，其实佢搞开网媒嘅，咁我哋都留意都系走势啦，系咪先？咁啊，即系佢就亦都有啲写啲文啦。即系其实佢咧，即系我觉得佢叻一做一样嘢就系阿黄之锋，其实都有佢自己本身嗰个 vision 嘅。 嗯， 咁啊，即系搞一个叫做系即系属于即系学生啊，或者系即系而家佢嘅世代啊嗰啲人。咁其实你吸嗰啲人咧，其实系相对比较容易嘅。suppose 系、嗯，因为其实嗱，你个后生仔啊，或者学生啊，其实你自己都想即系争取啲认同啊嘛，系咪？咁、 嗯、 啊，即系其实你而家你又吸啲人嚟写文啊，咁同时间你最近又开一系列嘅网台啦，系咪？有一系列嘅网台节目啦，咁其实讲真，即系如果喺即系一啲你话九十后又好，即系其实一啲二千后又好，咁其实有一批咁嘅声音去即系去抗衡下，即系唔好全部热搞啊！喂，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佢最主要目的，我觉得咧值得欣喜咧，第一就系咧你网媒其实应该系多元化嘅， 系 大家有不同嘅市场定位系啱嘅，咁你先至能够百花齐放、 嗯。 香港其实应该有一个怪嘅现象啊，你有冇发觉咧？开放嘅地方，开放嘅社会咧，其实冇网台， 嗯， 好少网台， 绝对系啦、 啊， 最多都系播音乐嘛，我听人讲系咪，即系外国嗰啲啊嘛， 再唔系如果你有个抗争传统嘅台湾咁样咯，搞地下电台咯， 咁而台湾嘅地下电台点解唔走上地上呢？第一就系可能系好高嘅牌照费、 嗯， 第二就系你受到好多嘅监管。 啊、 第三嗰度系法治不彰嘅地方，屌、嗯、有鸠得你啦咁样系嘛？ 唔系香港先咁奇怪，香港咧即系政治上面就好保守、好封闭，咁但系问题就系香港好自由嘅地方嚟噶嘛，咁所以你搞网台嚟讲又冇人阻止你，咁、嗯、但系问题咧即系其实你嗰啲嘢就去唔到大气电波啊，去唔到主流电台啊咁样，咁所以就只能够喺即系网上面发展啦。你甚至台湾佢都有啲地下电台，但系台湾嘅地下电台其实佢大气电波系收到。噶嘛，即系唔会话好似搞到即系，唉，即系个个好似搞到阿牛咁样经营咁困难噶嘛，系咪？ 阿牛都唔系经营好困难， 话有事冇事走出去攞个钱箱啊，大佬。 咁啊，即系嗱，其实你讲翻破折号啦，嗱，破折号啦，即系其实佢搞咗一个礼拜，其实我谂呢个礼第一个礼拜，佢搞呢、這个即系网台节目咁样样，咁就琴日啦，琴晚啦，就开始喂，连 Facebook 都好似俾人封杀喎。 琴晚就俾人封殺，跟住去到大概一個鐘頭之前咧，先至話解封嘅。 佢係咪成個 page 都唔用得咧？ 唔 share 得佢任何嘢係啊。 係唔 share 得佢任何嘢？ 佢寫咗乜嘢咁傷風敗德、啊？ 完全冇人知道。 咁其實佢呢排咧，因為考試期間咧，其實產量我都留意過，其實都跌咗好多噶啦，其實都係。 嗯。 咁但係即係其實佢哋 咩考試啊？大學。 DSE 啊 ，DSE 啊嗰陣。咁、所以其實佢哋嗱有一樣嘢好犀利，好聰明。咁佢哋就即係寫啲文就去即係去讲下 DSE 啊嗰啲试题啊嗰啲咁嘅嘢。喂咁呢样嘢我哋系即係做唔到㗎老实讲系。 喂大佬、 我哋唔系嗰时 佢哋咁远。 喂一路话晒你系高材生我、当年嘅、 你就系、 我唔系啊 喇沙仔啊你。 屌我喇沙仔唔撚读书嗰啲啊。喂你其实应该呢分析下呢 DSE 啲试题啊。 系。 答咗佢。 系。 唔系一个唔系。考题集 系 点？ 有啊，富斯克嗰啲咪做到？唔系因为佢嗰啲真系教书啊嘛。 啊，我哋揾翻阿泽都得。 哦 ，OK， 系嘛？佢、教公民教育噶嘛？ 哦、，OK， 阿泽笑得、 可以，可以， 啊、有少少避忌啊。 你揾佢写下文咯。 唔系叫佢写嗰啲试题啊 ？OK， 考试攻略啊？ 哦， 不过我唔知佢自己去考会唔会攞到 A 啫？屌，最大嘅问题系屌，系咪？因为有试过一个校长去考过啊嘛。 系 好似捧个 C 翻嚟啊嘛，大佬几斤鱼啊？ 唔系陶杰都答过通识试题啊，都肥过啦，有啲所谓嘅呢啲嘢。 唔系， 因为点解咧？考试嘅技巧系同你平时喺网台里边呢啲咁样嘅吹水咧，系两码子嘅事嚟嘅。 嗯， 考试第一你要快准， 系，同埋你要审题，你自己审题好紧要。 同埋你要点样剖析嗰条问题重要嘛？我嗰阵时候僆仔嘅时候曾经， 你成日话如果 B 哥写，我肯定肥佬啊嘛。 B 哥梗系肥佬啦，系咪？佢天马行空，大佬越搞越远， 离 Q 晒题系嘛？ 喂，大佬啊，你要系针对个 question 里边，我哋梗系要间住噶。 唉，真系 人哋问你乜嘢问题，你就回应乜问题，唔可以多。 要审题， 因为点解你唔够时间做啊嘛？ 系， 同埋要精。 讲到尾，你要理解成个考试游戏规则嘅啫。 你要。记住嗰啲 keywords 搬翻落去， 嗯， 系嘛？所以阿龙你得噶，你高材生屌，你点啊你？ 嗯， 你负责帮呢个花生台系即系诠释呢一个嘅DSE 嘅试题，有几多科啊？六科啫，系嘛？屌你唔兜晒六科去啦！屌你，唔系啊，因为你可以搞补习学校，跟住屌你真系， 你真系你一条人，你真系你真系非常之乐观，你真系 唔系啊？咁阿龙系高材生嘛？ 你喺你大你大谂头起上嚟，真系乜都得嘅，真系哇！即系你好似真系你真系耶和华咁样样，即系哇！ 毛泽东嚟， 你真系你个陶和华系嘛？即系你要网台有网台，要网媒有网媒，第三日咧你就要有一个高材生系嘛？即系你话要有乜又有乜，即系你完全。即系唔使本嘅，真系 人有多大。 唉，即系你，即系你，我唔知话你陶和华好定系话你陶泽东好，大佬啫。 讲翻呢个破节好啦， 系。 点解呢节目质素 O 唔 OK 啊？ 唔系我听过嘅，即系呢个第一集啦，即系呢个叫做系叫做系左右开封啦。咁啊左右开封，我谂我唔知佢点样改呢个名啦。即系其实 黄之锋嘛， 唔系即系即系周围得罪人啦，即系地图炮 左右开封， 系咁样嗰只啦，系咪先？ 咁嗰个咧就黄之锋做主持，所以就叫左右开封啦。 系啦， 你真系咁估，你真系 啊，唔我就系咁样估啦。即系其实大概咁，其实 我以为你估唔到。 唔系，但系问题我觉得我听佢感觉就好急促咯，因为其实就黄之锋嘅讲嘢就太快啦。你其实如果你做网台节目嚟讲咧，即系我觉得系要放慢少少嘅节奏嘅。 以佢嘅语速咧， 系 其实佢应该系要放慢。我嗰啲语速咧就要加快， 因为你嗰个 listener 咧，其实你系要俾佢吸收嘅时间嘅。 嗱，我以前 停顿位嘅，你有合理嘅停顿位嘅。 我以前嗰个与君同眠嗰个，因为我系习惯。 咁你又太过， 我系习惯 mix speech 啊，咁所以变咗 mix speech 咧，其实要慢噶嘛，即系所以有 B 嗰阵时候话俾我听，喂大佬， 唔系你嗰个唔系啊，你嗰个咧。喂，你 speech 都有快慢噶，你都有快慢 bit 嘅，你嗰只你净系温家宝 bit 嚟噶，你嗰只吓， 唔系啊，仲有啊，佢话咧我系好辛苦咧听你嘅节目嘅原因就系因为咧我听完你嘅节目好似上捻咗团度跳拖咁啊，唔加 嘛，你系啊，你成日搭 term 啊嘛，大佬啊， 四啊，跟住你又好有 structure 咁去做个节目，咁啊扑街噶嘛，咁我咪所以我咪跟边个学嘢咯， 唔系要由心而发嘅， 你应该要多几个嗰啲刘墉咁样嘅 listener 先得，喂佢听结构。噶嘛， 屌唔得噶，喺网台节目，你越 systematic 越 structural， 好似头先我讲咁，答 BSE 题目嘅咧，扑街，冚家铲，真系死梗噶，话俾你听做网台节目。 诶，嗱， 呢、這个我阵讲讲啦，咁我讲翻呢个即系咩？其实我讲埋呢个 破折号先，屌你咪越扯越 唔系咁啊！破折号其实佢又改版啦，即系一格格咁样样，我觉得都睇得舒服嘅咁样样，即系其实都咁啊！而且佢唔净止话系即系时政嘢啦，咁啊佢一啲即系潮嘢啦，咩生活啊，即系嗰啲咩吓 啲宅嘢都有噶， 宅嘢好多嘅。 咁啊，点解欧轩咁难搵佢上嚟咧？即系 咁我哋即系嗱，老实讲啦，即系有好多即系叫做系要听。呢啲網台節目而去即係去進補自己嗰啲咩通識科嗰啲同學啦咁樣樣，即係如果你話聽唔慣阿土伯啊，聽唔慣花生台啊，大可以去聽下破折號嘅。咁但係就 你冇 share 人呢啲嘢喎，屌你 啊！係咁係咁，但係破折號唔咩㗎嘛，唔收費㗎嘛，係咪？佢唔係俱樂部嚟㗎嘛。 資風哥好啲嘅， 係 佢唔會告你侵權。 咁希望佢就成功啦嚇、啊，即係係啊呢樣嘢啦。咁啊咁，但係嗱、啊、另一樣嘢啦，就除咗破折號之外咧，咁就亦都有個網台，我嗰次俾你睇過一個叫 Pulse 928。呢、這個 Pulse 928就即係其實佢開嗰個名咧幾聰明，其實係即係等於係後928時代嘛，但係佢又懶係852咁樣樣嘅個名。 同埋咧，佢亦都好似當年咧第一個網台，如果我冇記錯咧，除咗係公民黨同埋民主黨有搞過嘛，咩非甲電台啊，呢、這個45條關注走有嘅電台，咩45電台，我唔記得咗係咪啦。 總之， 跟住咪有個叫71電台。 係71就係人民批嗰個嘛，係嘛？即係 唔係人民批，係、另外嘅、不號名搞嘅。 哦， 係啦。OK。咁啊，嗰陣時候我哋最初例如未成立呢個 My Radio 之前，佢已經係成立咗之後咧，都係用佢嘅地方嚟錄音嘅。阿譚第一次咪就係上去嗰個台錄音咯。 哦。 即係開始做呢一個叫做譚志強頻道嘅時候啊。 嗯。 嗰陣時候叫咩話？黨國笑談唔係叫黨國 笑談，係嗰叫係談天說地。 啊，談天說地係嘛？ 你自己話佢做節目，你都唔記得嘅， 點會記得？我都係咁多年嚟嘅，你真係咯。 啊，咁啊，即係其實佢嗰陣時候就同你之外，仲係咪即係得你兩個嘅咋係嘛？ 同阿翔。 哦，係喎、 啊，嗰係香港人民廣播電台係嘛？ 跟住過度搞埋 radio， 依家踢阿黃岸然即係出港，好邪要逼我哋就敲跛我哋腳啊嘛，勁唔撚得啊！如果我同佢做節目嘅話，本來我就叫阿譚拍我同埋黃岸然嘅，所以我呢度我欠咗阿黃岸然一把嘅、即係當有一日你唔出聲嘅時候，你有覺得嗰樣嘢發生，你就係最後結果就係最後我哋都會承受呢個 嚇、原來佢係欠你嘢㗎， 我欠佢啊屌！ 你欠佢，唔怪得佢呢排係咁偷我哋，即係呢個仙人掌呢圖啦。 冇所謂，你攞啊！ 即係佢可能真係攞嚟還。 多謝啦，多謝啊！ 利息嚟㗎咋？ 按八做節目係 OK 㗎，因為佢有一個角色佢扮演。 咩咧？ 咩角色？ 因為佢有時問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反面啊，佢唔介意俾你做靶有時。 哦 ，OK。 佢有時又走去攻啊。即係佢又能攻能守 嘅。O K， 即係佢走位走得即係比較靈活嘅。 佢打中場咯。 O K， 啊，係事前事後，咁啊 O K 喎，咁啊即係佢如果交波交得叻嘅話都係，咁啊佢仲有個企鵝嘅好似話。 不過唔緊要，有老實講，即係其實我都揾過佢好多次，阿 B 都揾過好多次。 係咩？ 佢都唔係太過上面，即係上嚟可能即係都仍然嬲緊啦。你知老人家 啊。喂，你唔好咁講啊，大佬。即係你如果講，即係你同呢、這個嚇呢、岸白眉來眼去啊，啲人唔 like 㗎，即係 咁大鑊。 係啊， 屌我諗住我哋兼容並包㗎咋，不過我都知點解。 嚇、 其中一個有人話嬲我嘅原因咧、即係啲一百又講一轉頭，就係因為咧，我哋嗰度又攝咗劉世良喺度做節目，又攝咗個女王做節目。 死啦！ 屌你兩個都係同邊個絕交喎，仆街！ 係乜嘢人都有，大佬。我又冇呢啲咁嘅介意，唔係即係其實好簡好麻煩嘅，即係啲朋友咧係零舍霸道嘅，即係其實好似阿拉咁樣樣嘅，真神阿拉咁樣樣嘅，即係其實即係其實有啲人咧，你即係佢唔 like 嘅，大佬即係你去即係交佢朋友咧，即係佢即係同你聖戰嘅，真係唉，阿波唔好咁講，唉即係唉即係呢啲。 阿哥啊，劉世良。我識得早過你，差唔多早過陳經海咁滯，係咪先？佢問到，喂，我想同你夾粉做節目，唔通我同人哋講話唔得啊？因為陳經海嬲咩？ 係啊，屌！ 喂，唔得咁噶，係嘛？做人 喂，你日 喂，同埋我都 即係好似你 對我嚟講，花生台或者甚至乎呢啲 唔係淨係你噶嘛？ 冇利益所在，對我個人嚟講， 唔係啊，即係唔係或者咁樣講，花生台唔係一個一錘定音，一個人一錘定音嘅台嚟嘅。 喂，大家都有份噶嘛？ 啊，甚至乎，喂，其實你講草創啦，其實草創其實都唔係我哋，係阿院長啊同埋阿 Spooky 佢哋搞噶嘛。 跟住阿 B 哥噶嘛，你點成到台啊？ 即系你唔可以话一个人系一锤定音嘅，唔可以咁噶。即系有好多嘢，喂，即系你自己呢一个人话咗事，其实好多时候会出事嘅。其实系， 尤其是系呢啲咁嘅，大家系绝大部分系义工嘅电台咧、 啊， 你更加需要有个 兄弟班嚟噶嘛， 个民主嘅程序。 啊，即系有时你如果你话你唔可以攞个台出去丢咯，即系花生台系冇可能咁样做咯。 丢咩啫？ 啊， 俾人丢有屌。啊 即系呢样嘢系冇可能嘅咯，即系其实系咁啊，即系嗱，其实run 得翻少少啦，仲有少少时间，咁啊，即系其实阿黄之锋其实喺上个节目我都讲过嘅，其实佢讲翻佢自己本身一啲即系上次接受呢、這个UCLA 嗰、那个 leftist review 系啊 leftist review 吓、啊，咁、那、嗰个即系嗰、那个讲法啦，咁佢个当中佢就话呢个咩泛民啊，佢又讲过泛民嗰啲嘢啊，又讲过即系其实即系点解即系呢个热狗啊，佢哋即系呢个叫做系港独嘅思潮系好肤浅啊，咁啊呢个可以听听嘅，咁但系系咯，我觉得佢就即系有啲要顾下嗰个听众嗰个感受咯，即系嗰个，因为其实佢讲得太快，其实系好难去咩嘅，呢个系好难。 但系其实网台唔系语速快啲系会好啲嘅咩？ 唔系噶，唔系噶。 B 哥咁扁棒棒咁啊，几好嘅有时候，几过瘾嘅。唔系，即系太慢啦。 唔系，我觉得阿之锋哥咧就系 monotone 咁样好快 ，monotone 系 monotone 地快。 咁啊系 ，B 哥又怕。 系啊， 咪又举下手。 唔系你系要有， 我见到每一次咧推咪个水哥咧，因为通常拣星期五唔使翻工 啊。 初时边个以为系个 fans 嚟，跟住我 clarify 都唔系啊。咁跟住原来点咁咧？我见到佢笑得好开心嘅 ，anyway 系好开心，见到阿 B 喺度现场 做。唔系要有啲起伏嘅，有啲起伏嘅， 系咪？突然间 bang 一声拍张台，大佬屌真系。今日我有个客啊， 系 原来佢有听花生台 啊，真系噶。佢冇名而嚟啊！ 唔系啊，佢原来听咗我呢个节目，讲开美国公司嚟噶。跟住佢就问我，后屘佢走嘅时候，梗系倾一倾啲嘢先啦。佢话：咦，咁系咪入边嗰间房系做节目？我唔系，就系而家你坐呢张。佢话：苏罗 B 有冇搞到你张台花晒？我咪有啦，你睇到花晒咯， 成个掌印啊！算 喂，系咪第一次啊？系咪？ 吓、啊，第一次 啊，第一次唔系啊，第一次有啲即系听众嚟，即系慕名而来，要坐 B 哥张凳，唉，即系龙椅咁样样啊， 唔系因为佢谂住以为我哋入边吓，咁啊谂住呢间 conference room 系嘅，咁啊以为谂住去参观下花生堂，我话睇吓。你喺呢度坐半个钟， 系啊，朝红晚拆嘅大佬啊， 系啊，B 哥咪喺度坐咯，佢谂住如果个地方咁。即系几好， 啊、 整齐咁，似乎唔似系一个即系我哋平时做节目嘅地方喎、 啊。其实系，咁你想唔想即系其实佢挂翻呢个花生台嘅 banner 嚟去签约咁样？ 唔使，大佬，唔好搞啊！ 中央联合声明咩，大佬？ 系好，系呢一节时间差唔多，下次再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